史上最大規模恐怖襲擊，白宮一夜淪陷，戰狼三伯謝拉布拿，蝙蝠俠黑夜之神摩根費曼，邊緣特訓導演安東庫卡，白宮淪陷，今日港美同步恐慌。 靚煲王在大角咀唐美道近旺角朗豪坊附近，場內設有15部大電視，最啱一班人在那裡一邊吃一邊看波了，款款湯底都足料入味，火鍋配料每日新鮮入貨。嘩，這塊頂級手切肥牛幾新鮮啊。嘩，還有這個最出名的花膠海心雞煲，那個湯底淡淡豬骨味，還有大大隻的肥鹽，嘩，真是看見都流曬口水。你還等什麼？快點來靚煲王開煲睇波開 party 啦！訂座電話23990812 23990812。 一本炒股密碼改變咗佢哋嘅命運，你都想知點樣實踐炒股密碼裏面嘅理論？短短幾年間喺股票市場賺到第一桶金，以小博大，賺過80000資本。 通天經紀 Fimi 潘同周顯嘅釜底龍生會喺3月28日同4月3日晚上8點舉行兩場財技股投資分享會。免費分享周顯獨門傳授的致富秘技，和介紹周顯大師即將推出的財經課程。 分享會費用全面，現在即刻將你的姓名和聯絡方法電郵到 CHERRYKWOK@HKREPORTER.COM 或者打2892-7816問下詳情啦。 真的好勁啊！ 我唔試過都唔知，原來真係得嘅喎。 Jacking 緊係點啊？ 信我啊 ，Jacking 超掂啊！ 你講邊個啊？ 你連 Jacking 都唔識，梗係都暗瘡啦！ 有 Jacking 冇暗瘡？ 係咪電話公司啊？請問 Jacking 電話幾多號啊？ 任何類型嘅暗瘡都可以治癒嘅，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揾 Jacking 幫手，佢兩個月幫我減掉曬啲暗瘡，而家冇曬暗瘡，開心翻曬。有 Jacking 冇暗瘡。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好，欢迎大家回到第二节的浩浩汤汤。Javi 刚才你不是有些东西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啦，既然才哥叫我讲，咁呢我就讲件事俾大家听啦，就是我表弟呢，佢就好鍾意，都係好似才哥咁㗎，好鍾意听啲音响㗎。不过呢，因为我哋屋企呢啲係好細㗎咋嘛，咁所以我哋都係听耳筒嘅。咁佢听个耳筒就买个几千蚊嘅新耳筒返嚟，就好开心啦。之后呢就一年听咗成几个礼拜。咁之后呢就有问题啦。無端端呢有一日佢話俾我聽， 唔係佢聽咩口味嘅音樂先，仲 佢聽啲 heavy metal 係啦，呢個 係重點。 你聽弦樂啊嗰啲人聲嗰啲就照計唔會啦。 係啊，仲要佢開到最大聲喎，佢話越開我、覺得唔夠大聲，唔知點解聽得聽慣咗呢，就要聽再大聲啲囉。 係啊， 咁習慣都係好大問題。 係啊，好大問題。 之後呢、最緊要就係佢就發生咗個問題之後，就係、幾個禮拜之後呢，個人就好頭暈。是解決不到完全找不到個原因的。他已經去過急症室看醫生，去過家庭醫生看醫生，看了 幾家醫生都不知道為什麼事。那他覺得很灰啊，為什麼會這樣的，暈到這樣啊。那之後呢，那他就開始睡得多一點，但都沒用啊。那但是到後來他又發覺，會不會是我自己聽過耳筒太大聲呢？之後後來他冇聽過耳筒成個幾禮拜呢，個耳筒嘅耳仔個人先冇咁頭暈囉。咁、所以呢係非常之危險㗎。咁呢所以趁呢個機會呢都告戒大家。 係啦，喺度呼籲啦，真係要告戒大家真係。如果大家有睇有啲即係政府嗰啲宣傳短片呢，即係話職業安全嗰、那個即係失聰嗰個問題呀、即係喺好多時工作呀，尤其是地盤呀嗰啲喺轉呀咁呀，都講到明呢，其實呢個聽力受損呢是往往是不可復原的、是冇得醫的，冇得醫的。所以呢樣嘢呢，你一即係損壞咗就好慘㗎喇，所以大家要非常之珍惜大家嘅耳朵，呢個係最珍貴嘅音響器材，係咪？ 同埋你成日刺激佢會遲鈍啲㗎嘛，你 唔係就係囉，係啦，遲鈍㗎嘛。好啦，好啦，咁但係呢，今次返嚟呢，其實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原來有一位網友呢，佢就喺嗰個網上我哋嗰個 forum 嗰度呢就有留言喎，咁樣呢佢話想請教你博士一啲 HiFi 嘅問題咁啦。咁呢個呢就好自然引入到呢，我就一陣會講呢，就係個電嘅問題啦。原來呢玩 HiFi 玩到最高嘅境界呢，其實就係玩電。咁但呢佢呢度呢，我首先分享咗佢呢個先啦。佢話呢想請教你博士呢，就話如果有用隔離牛啊，隔離牛呢樣嘢呢係我哋香港人先明嘅啫，因為大陸人呢都唔會明嘅，因為牛呢樣嘢好得意嘅。 其實牛呢就是變壓器的嘛、Transformer 嘛、啊、不過這個不是變形金剛那個 Transformer、啊、是物理學裡面呢電學裡面其實有個將個電壓轉變的叫做變壓器啦，是吧？可以升壓可以降壓，但我們叫火牛，但火牛大陸人不懂的，其實 是的，為什麼會叫火牛、 啊、我為什麼叫火牛呢，好 像不關事、 啊、就要就找一下些專家啦，尋根究底為什麼叫火牛呢樣樣。但是我們慣了叫隔離牛，就是 Isolation 的一個 Transformer。 他說李博士呢，你會將一就是那個 CD 機啊，前級啊和後級一起放落隔離牛、啊、抑或呢分開擺，或者有部分是直接入場show呢這樣。咁佢話呢就好多人呢就會係用呢、這、一個方法，而呢就係淨係 CD 機同前級，咁而後級應該直入呢個場show嘅。但呢我個人感覺就係咁啦。咁首先講講佢用咩器材呢，佢、啊、都 send 埋嚟㗎，即係佢甚至去嗰、那個互聯網個 link 度呢即係知道晒嗰啲器材。咁當然我就佢用嗰啲我都未用過㗎，但我就都知道啦，因為我成日睇音響雜誌啦。咁佢用嘅 CD 機呢都係一部好高檔嘅，就係、是、Esoteric 啊 ,ESOTERIC 呢，其實佢個廠呢就係 TEAC 嚟嘅，大家知道 TEAC,TEAC 呢就係日本一個音響嘅廠牌啦。咁但佢呢原來佢係分出咗一個高檔呢就叫做 Esoteric, 即係等於呢 Toyota 呢就大家都好熟啦，大家後嚟為咗高檔呢就出咗個咩呀Lexus 啊嘛 ，Lexus 咪即係 Toyota 啦，係嘛？不過佢係你唔知咧嚇，所以你唔係玩車啊嘛。所以其實 Lexus 咧就係 Toyota 嘅高檔，即係豐田嘅高檔，就叫做靈捷啦。咁所以咧 ，TX 嘅高檔嘅音響器材，佢改個名叫 Esoteric。咁佢 Esoteric 一部咧，即係好高檔嘅CD 機啦。咁另外佢前級咧，前後級都係挪威嘅。啊咁啱喎，我用嗰部後級都係挪威嘅嚇，咁、啊、但就唔係呢個牌子，佢叫做 Electro Companion 啦，咁就一部係好、啊、高檔嘅前級，咁亦都大個後級就犀利啦，佢後級咧我哋叫單聲道啊，咩叫單聲道？一般嘅後級咧就是、一部過啫嚇、啊，就係、是、兩聲道嘅 two channel 嘅，但係嗰啲再發燒啲係點咧？就係、是、一個聲道用一部後級。就叫 mono 啦，叫 mono block 啊 ，mono block 單聲道。咁所以咧就即係一部後級就推一隻喇叭，即、就、係、是、一部後級推左聲道，另一部後級就推右聲道咁樣樣嘅。咁佢就係、是、都係 electro companion。咁我哋有個術語又得意嘅，就叫做一套西裝啊，即係等於我哋著衫啦，你啲男士啦，你可以有一件單褸，有條褲係完全唔同噶嘛。咁但你都可以係成套係一件西裝嚟噶嘛，一套嚟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嘅前後級啊，是同一個牌子同一個廠牌呢，我哋叫做一套西裝。咁但我屋企就唔係啦，因為我個前級係一個牌子，後級個牌子，咁嗰啲就唔係一套西裝啦，嗰啲就係叫 mix and match 啦，咁樣啦。咁樣呢佢就有講好有趣喎，佢話佢有三種嘅插法，佢話將所有器材呢一齊插入呢個隔離牛呢，聽呢就會好聽啲，又係聽人聲啊 ,vocal 啊。啊，無論係質感同埋密度咧，都大大有所提升，聽落啊舒服啲，有啲懶洋洋 feel， 好似有一種啊 compressed 嘅 layback 嘅感覺。其實我都唔好明啊，壓縮延遲我咧我就唔好明啊。嗱，總之佢就嚇、是、啊懶洋洋 feel 好舒服啦嚇、啊、人聲。咁但係咧，如果第二個博法咧，就係淨係將 CD 機同埋嗰個前級就入個隔離牛，後級咧就直入長蘇。佢話咁嘅時期咧，聽人聲就係冇之前咁好聽。但係聽純樂器咧嘅演奏嘅時期咧，哇！嗰啲音樂咧就特別比較生猛啦，動態亦都好啲嚇、啊。不過最後都講，不過人聲就冇頭一種嘅博法好。好，第三種咧，佢就係話倒翻轉頭，今次就 CD 機同後級就係入隔離牛，前級就直入長蘇。咁好有趣，佢話個感覺咧就介乎頭先一同二嘅兩種博法之間。佢話聽人聲咧就好過二，但係又唔夠一；但係聽樂器咧就好過一，但係唔夠二咁樣樣。咁佢話請問李博士，以上嘅情況係唔係正常？如果你係用家，你會選一、二抑或三咧？咁樣樣嚇。咁另外如何知道隻隔離牛夠唔夠力拖啲器材咧？如果唔夠力，有咩情況發生咧？佢話我隔離牛咧就係、是、總共係1200火嘅。啊個 watt 啦，咁啊而各器材個耗電餘下佢俾埋我啲嘛，我費事讀出嚟啦。咁但係其實呢個咧，我首先咧就要講啦，我自己就未玩過隔離牛嘅。咁、但係成日電嚟講咧，我當然係有些少嘅處理啦。一般咧就係、是、我哋叫發燒排蘇啊，咁樣就另外有啲咧個發燒排蘇入面咧就有濾波器嘅，叫濾波排蘇。佢濾波咧就即係話咧會隔咗咧即係個市電啊，即係喺牆入面嗰度攞嗰啲市電出嚟咧，有好多嗰啲叫電源嘅垃圾嗰啲污染。嗰啲雜訊啊，咁樣咧亦都可以一部分咧嚟去保護咗有所謂 EMI 同 RFI 啦。咩叫 EMI 咧？就係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啊，電磁干擾。RFI 咧就係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 就係無線電波段嘅干擾咁樣樣。咁呢個叫隔離牛。但係其實用隔離牛咧， 啊，唔係 ，sorry 啊，雷波排蘇，雷波排蘇咧，但係其實雷波排蘇同隔離牛咧都係幾相似嘅，即係我就未玩過隔離牛啦，但係我亦都特登，即係咁多年嚟我都睇過好多雜誌有介紹，咁啊睇完呢個問題，我亦都上網又查嗰啲資料啦，其實一樣，就係要睇下你嗰個雷波排蘇或者個隔離牛粒嘅質素係點。一般而言，其實咧都唔係幾建議個後級會插落去嘅。其實大部分玩 high five 咧都係中意將個後級咧直插入長蘇度攞電嘅。因為咧，佢話，因為你經過呢一個咁樣嘅雷波排蘇也好，或者隔離牛也好咧，好容易咧，尤其是如果質素唔夠好嘅時期咧，係會令到嗰個後級佢好多時處理嘅音樂嘅時期啊，就係、是、個動態啦。上次我哋講過啦，嗰、那個叫 dynamics， 即係由最細聲去到最大聲咁樣。咁呢、這個啊，即係可以。個變化好快，好即係大細聲咧。其實佢突然間佢一嚟嘅時候，個音樂係嘛，即係突然間爆棚嘅時期咧，佢扯電係扯得好快嘅，即係嗰個後級咧，佢突然間一下子個順便佢扯個電咧。咁你中間有咗呢啲咁樣嘅嗰啲電路啦、啊、即係雷波排蘇嘅電路啊，隔離牛嗰啲咧，其實咧係會拖慢咗個速度。即係佢一下子俾唔到嗰個電流嘅時期咧，咁變咗個活生感咧就打折扣。咁而實際上佢今次呢位嘅網友佢講出嚟嗰個感覺咧，完全同一般嘅發燒友嗰個經驗係相若嘅， 吻合嘅， 係啊，其實係嘅。咁但係你話即係如果佢經過隔離牛咧，即係嗰啲電嚟講咧，可能佢真係比較純正咗啦嚇，咁樣咧就會聽人聲，你覺得個質感又好咗啊，又舒服咗啊咁樣，咁就係佢個好處。咁所以咧就我都會建議，如果你問我，我都係覺得係應該佢係第二個駁法嚇、啊，就可能係好啲，即係話係 CD 機同個 PM 咧就入隔離牛，其實咧就然之後個後級咧就可能係直入嗰、那個長蘇嗰度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嚴嗰個嘅人聲唔夠，哇真係舒服啊，即係好有味道啊咁咧，其實我覺得係嗰個 CD 機個性格嘅問題，因為以我所知咧呢、這個牌子咧 Esoteric 啊，其實係嗰個日本咧佢哋嗰個其實好得意嘅喎，我哋聽 HiFi 成日都有講咧，有英國聲、美國聲、日本聲嘅，德國聲、意大利聲都有嘅，原來唔同嘅國家咧。即係我哋平均嚟講啦，一定有例外嘅，一定例外。但平均嚟講，原來係有唔多唔少，佢哋有啲傾向性嘅。咁而日本人嘅傾向性呢，就係、是、真係追求一啲好高分析力同埋非常之通清爽朗嗰種咁樣嘅。咁好多時呢，其實嗰個味道唔夠醇厚啊，嚇唔夠呢個所謂軟潤啊咁樣。咁呢樣呢，往往即係如果我覺得呢位網友呢，佢想改善嘅時期呢，應該我覺得係個 CD 機呢，如果你想聽人聲靚啲咧，就不如換個部，即係人聲真係暖潤啲嘅、甜美啲嘅一個 CD 機。 咁例如通常邊啲係好？ 英國機咧，通常英國 CD 機咧，一般嚟講咧就比較好啲啦嚇。當然有啲如果你更加想甜啲咧，可能就用呢個膽嘅 CD 機都有嘅嚇、啊。不過當然亦都有啲人就嫌佢唔夠爽朗咁啦嚇，其實都唔需要用到膽嘅。其實英國好多個牌子咧都係出咗名咧，那個人聲係比較厚啲嘅、暖啲嘅、啊、甜潤啲嘅，咁咧可能咧就會即係補到個不足啦，咁但係後級咧，我始終都係傾向於就唔好入隔離牛啦，係嘛？咁啊講到電呢樣嘢咧，就真係犀利啦嚇！就其實有一樣嘢咧，西方咧都係大概20年前左右咧，先至開始玩咧，係個開頭我因為我其實我係跟嗰啲睇嗰啲音響雜誌咧，都十幾廿年前啫，其實我都跟得幾貼嘅，好得意嘅。即係英美嗰啲發燒友咧，咁佢雖然就好多嘢好發燒，但係佢哋係唔信玩電源線呢樣嘢嘅。但係香港人咧就係、是、差唔多係其中一個最早嘅玩電源線嘅，就係話原來你買嘅器材其實真係所以都幾敗家嘅，我自己都承認嘅，真係，唉，真係衰嘅呢樣嘢。因為點解咧？因為你買部機翻嚟咧，其實好地地咧，佢一般咧一定有個根基電源線噶嘛。當然，如果你係一啲即係平價嘅器材、大路嘅器材咧嚇。佢嗰個電源線就掹唔到出嚟嘅，即係焊死咗入面嘅嚇，咁嗰啲冇所謂啦，都費事換啦。但係有啲器材稍微高檔嘅發燒嘅音響器材咧，佢個電源線一定係可以分離式嘅，佢又可以即係有個插座咁樣，有公有乸啦，大家知道啦嚇。咁佢又掹咗出嚟，咁但係咧其實佢嗰條電源線已經可以開聲㗎啦，係嘛？但係咧嗰啲而家即係呢啲發燒友咧，稍微有啲熱度嘅咧，十個掌九個咧都唔愛嗰條電源線。嗱，講到電呢樣嘢咧，其實真係好有趣喎。早十幾廿年前咧，其實西方嗰啲嘅音響發燒友啦，包括好多音響雜誌啊、嗰啲評論員啊，咁啊，即係好有名望嗰啲咧，其實佢哋係唔信電源線呢樣嘢嘅。 我哋叫 power cord 啊，就係 C O R D cord 啊，嗰條線啊。咁但係香港咧就係屬於世界上數一數二最早玩電源線嘅。咁就係話嗱，其實真係佢哋嘅理論咧，講落又好有道理嘅喎，就係話。你實際上你話嗰個電呢市電呢係咪喺個電網入面呢由嗰個發電廠無論係水力發電因為火力發電因為而家核電都好啦咁佢一路咁樣嚟供電嘅時期其實佢經過好多個變電站啊輸電器啊咁樣呢嚟到我哋個大廈入咗嚟啊總電箱入到嚟我哋自己嗰個電箱咁樣。咁佢話如果你話係入面有咩電源嘅垃圾啊有咩雜訊啊咁樣佢影響得已經好嚴重啦。但如果你話好啦你我喺個長蘇嗰度係咪就攞電出嚟然後你話原來呢即係我就算擺入一個發燒嘅排蘇咁你個發燒嘅排蘇個改善究竟有幾多呢呢個已經第一點喇喎根本佢哋對發燒排蘇都唔信嘅嗰陣時即係啲鬼佬啊。咁然你話原來個發燒排蘇度可以插幾件器材嘅咁啊但係嗰件器材嗰條線啊即係由個發燒排蘇到駁入去嗰件器材無論 CD 機因為前級後級都好呢原來呢你就將嗰條根基嘅電源線呢你就擺埋一邊唔要你就係買一條發燒嘅嚟咁發燒嗰啲呢講緊最平呢都1000多元。貴嘅呢其實呢樣嘢癲嘅我都覺得係癲嘅貴嘅呢可以講幾萬蚊一條電源線嘅供電㗎喎咁但係呢原來你話係嘩嗰個嘩效果係立竿見影嘅係零舍靚嘅聲嘅咁樣咁當其時呢其實啲鬼佬呢都覺得呢種呢就叫做 Hi-Fi Voodoo 咩叫 Voodoo 呢其實就係 V-O-O-D-O-O Voodoo 即係巫術㗎喎呢啲係 Hi-Fi 巫術嚟嘅咁樣唔信喎但係呢後嚟佢哋真係攞去試下咁當然有啲廠商啦係咪佢即係呢度做生意咁佢哋有好多人就去研製一啲咁樣嘅發燒級電源線呢佢哋試下試下呢啊卒之佢哋都被說服。咁我本身嚟講呢係真係我亦都有玩電源線嘅其實我真係買都唔少亦都左試右試啊呢條俾 CD 機呢條俾前級後級調嚟調去咁用呢咁樣呢確實呢真係可以分得清楚呢譬如你一部後級你用兩條甚至三條電源線嚟去即係聽返嗰段音樂呢嚟試佢呢係好明顯係聽得到個分別嘅。咁呢個真係唔到你唔信喎。另外一樣嘢呢又係講出嚟又係啲人又發覺冇可能嘅。所以有時即係我自己咁熱愛科學啦推廣科學啦但有時我都即係正如針灸一樣就係有時面對嗰個現實嘅時期呢就算你嘅理論未追得上呢你都要接受㗎你唔能夠係咪就話。 嗰個有冇有興趣整個 double blind experiment 嚟試 下。有啊呢樣嘢呢。 撇除咗心理 因素。可以咁講應該係 double blind 嘅係咪另外一樣嘢就係數碼線。咩個數碼線呢原來呢我好似都講過呢 ,CD 機呢一般嚟講唔係發燒級嘅就梗係單體嘅 CD 機啦即係合拼式㗎啦係咪其實佢就個轉盤同個解碼呢就擺埋喺一個機體嗰度嘅。但係稍微發燒嗰啲呢就轉盤還轉盤就解碼還解碼個解碼叫 DAC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嘅簡寫咁但係呢中間嗰條線呢就係數碼線嚟嘅就75 ohm 嘅同軸 coaxial 嘅 cable 嚟嘅但係佢傳輸嗰啲呢其實就係0101嘅信號嚟嘅啫佢就將嗰個咁樣嘅轉盤個 transport 讀到嘅嗰啲數碼信號010101呢佢就交俾個解碼器然後個解碼器呢就變返到 analog 嘅信號模擬嘅信號就交俾個擴音機咁樣嘅咁於是啲人又話啦你只要係標準嘅75 ohm 係咪就已經得㗎啦咁即係我哋即係業界佢一早規定曬啦即係咁佢話你根本傳輸的都是0101嘅啫嘛，一係就有，一係冇嘛，我哋叫 all on none basis 啊嘛，係嘛？你佢收到就收到，收唔到就收唔到，收唔到就出錯添啦，係嘛？咁所以咧，數碼線咧應該係冇分別嘅咁樣一條平嘅同一條貴嘅，貴嗰啲係呃錢嘅啫咁樣。咁我開頭亦都好信服嘅呢個從物理學的角度嚟睇，但我又真係試過唔同嘅數碼線，又真係有分別嘅。 佢會唔會有其實有少少 error 嘅機率？一啲好啲嘅線唔會有 error， 即係 零一真係好奇怪嘅呢樣嘢，即係唔到你唔服嘅。嗱不過咧 ，Cherry 非常之好啦嚇，即係佢係讀物理出身啦，好似我一樣啦。佢即刻諗到會唔係心理作用，我哋叫做 placebo 啊嘛 ，placebo effect 啊，安慰劑效應咁樣。因為真正咧去鑑定佢咧，就要用一個叫做 double blind 係嘛，雙蒙蔽嘅試驗啦咁樣樣。咁第日咧，不過咧就。可能有機會呢我請阿 Cherry 同埋 Jeffy 呢去我屋企呢聽下音樂我哋呢靜雞雞我喺後面即係換下劇我玩過㗎呢個雙蒙蔽我真係玩過㗎因為有好多其他嘢玩嘅我哋成日有一啲叫 AB 比較啊但 AB 比較係唔準嘅因為呢你聽完一段音樂再聽第二次嘅時期呢你第二次呢其實你因為有咗第一次嗰個印象呢你已經唔係一個完全係可以比較嘅所以通常呢我哋會 AB AB 或者 AAB BB， 即係做幾次。 咁有時咧，甚至咧，其實最好就係譬如我做五次，其實咧你唔知個次序係點樣嘅，然後叫你寫翻出嚟。係嘛？究竟你係 A A A B B 啊，定係 A B A B A 啊咁樣樣？咁然後咧就計個命中率，命中率仲要用即係統計學嘅方法，即係話究竟你係呢個撞彩嚟估㗎，抑或你真係聽得出個分別咧咁樣樣嚇？咁、啊、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啲發燒友帶咧，其實都幾攰嘅呢做嘢。 好嚴謹啊！呢、這個 好嚴謹嘅，即係科學嚟㗎嘛呢樣嘢係咪啊？好啦，咁我屋企嚟講咧，其實真係㗎。我特別回流之後啦，因為我回流前我就係、是、嗰陣時未有搞呢樣嘢㗎，冇咁發燒嘅。咁我去咗澳洲四年咧，我回流翻香港咧，我就即係住過兩間屋啦嚇。咁啊住兩間屋嘅時期咧，其實我入伙之前咧，我都真係裝修係有搞電嘅。咁有搞電就點咧？其實最緊要咧就首先咧，嗱當然最發燒嗰啲咧就話要有三相電添嘅，嗰啲叫 three phase 嘅嚇，即係嘅供電啊，就話即係其實嗰個相位咧就係差呢個120度咁樣樣咧，就三相電。但係其實即係好多人話呢個就真係太過誇張啦。一般咧其實我哋屋企都唔會係有三相電供應嘅或者某啲地方有啲工廠有啦，咁有啲話即係三相電更加純正啊，更加靚啊，係嘛？咁但係咧，我就冇搞三相電啦，但係真係咧，係喺嗰個總電商入屋嘅時期咧，我哋另外咧係自己有一個獨立嘅少少嘅電商啦，係拉幾條電纜出嚟，係同其他嘅屋企嘅用電咧係分開嘅完全，因為咧就免受咧即係屋企入面所有嗰啲咁樣嘅嚇冷氣機啊、洗衣機啊、微波爐啊、電腦啊係嘛嗰啲咁嘅吸塵機嗰啲用嗰啲電咧係會干擾嘅，咁誒獨立有幾條電纜，而啲電纜咧其實講好誇張嘅，因為我兩次裝修咧都俾個裝修佬咧嚟去窒我啊，李生。使唔使啊？你我即係以為你攞我嚟做乜嘢咧？點解咧？因為咧，即係我問過啲專家、啲高手啦，就話一三條咧就要獨立嘅咧係30 A 嘅電線啊。一般嚟講，我哋 A 係即係個電流量 ampere 啦、安培啦。其實30 A 咪好大噶嘛，係嘛？一般我哋嘅嗰啲電器其實 係係 啊，都冇用到30 A 噶嘛，係嘛？但係佢話唔緊要，其實我哋一定咧要有嗰個咁樣嘅寬裕度啊，嚇，即係咧你拉出嚟先，咁就會係直接喺嗰個牆度出嚟啦，嚇，亦都用啲靚嘅牆蘇啊，嗰啲牆蘇都係特別買嘅。咁樣咧，其中有一個咧就我嚟俾你插後級用嘅。即係直接喺個牆蘇度攞電，就唔經任何嘅濾波器啊，即係或者隔離牛啊咁樣。咁但係咧，其餘嗰啲嘅器材咧，就係、是、俾佢喺度攞啦，插個排蘇啦。但係通常嗰啲發燒排蘇都會有分嘅，就係、是、數碼器材咧就插呢幾個位，模擬器材咧即係前級嗰啲咧就插呢幾個位咁樣添㗎嚇。啊，咁啊，其實我啲電學就認真麻麻地啦，我又冇拆開嚟睇下係咪真係啊，即、就、係、是、符合佢呢個原理啦。咁所以咧，其實係如果大家真係有機會買樓新入伙嘅時期大裝修呢、啊、都要去嘗試一下整一整嘅電。咁而家你話喂、哎、我唔識整喎，唔緊要，網上乜都有。唉，咁你就睇周圍去睇下咁樣呢，就或者請教一下、啊、有啲發燒友呢，其實我覺得都值得嘅、啊。因為電好緊要，好多人甚至有個比喻囉，咪就係話其實電對於一套器材就等於血液就對於我哋咋嘛，你話哇我哋血液係咪即係有雜質啊，即係流得唔暢順啊，咁你話個人點會健康呢、啊、你嘅電。咁當然呢電呢有啲仲講笑添，就話香港呢其實當年呢曾經係200個伏特嘅，咁樣呢就升級到220。咁佢話嘩嗰晚啲發燒友都幾期待啊，因為佢覺得高壓啲呢係會靚聲少少。係嗰晚就香港，咁但係咧澳洲係240，仲正。咁但係我個心諗咪好誇張啫。咁你美國咪即係唔使玩 HiFi， 美國係100噶嘛，定110噶嘛？日本都係110咁樣噶嘛，係嘛？咁啲人就話咧係呢個高電壓啲咧，啲器材點會生猛啲、醒神啲嘅咁樣樣啊嚇？咁但係另外咧仲有就係講嗰個咩添喎？仲有嗰個電嘅頻率添喎，交流電啊嚇、啊！你知道啦，我哋啊香港咧個市電咧就係每即係個交流電咧，就每秒鐘50次噶嘛，來回震盪啊，嚇、啊，就係即係50 Hz 啦，係嘛？但係咧，美國咧，啲人就咁講啦，即係啲人真係發燒到冇得好講啦，就係話，話美國冇錯，雖然咧佢就係即係個電壓低，但係佢嗰個電咧，嗰、那個交流電咧係60 Hz 嘅喎，60 Hz 咧亦都有好處，又可能會靚啲嘅咁樣樣，係嘛？即係癲癲地嘅，其實玩 HiFi 嗰啲去到呢地步。我仲講一個好笑嘅俾你聽啦，即係有啲人講咧就話係真事啦嚇。啊 就話喺外國，唔知好似加拿大嘅，咁你知啦，哇！即係就算唔係話好有錢，都可以有間大屋噶。咁有間大屋嘅時期咧，就係聽 HiFi 啦，就搞到好犀利，倒個石屎地台啦，即係堅如磐石啦嚇。咁但係咧，有班咁樣嘅發燒友咧，有一日咧就嚟去聽音樂啦，聽下嘅時期咧，咁樣咧嗰、那個佢哋又講起嗰個接地嘅重要性嚇，呢、這個又係物理學啊 ，Cherry 就 grounding 啊 ，grounding。咁啊，好緊要嘅，原來佢話即係而家陰陽器材一定要接地嘅咁樣。不過咩人都有，即係咩理論都有。有啲人就話要唔接地先靚聲，但係呢個係少數，大部分都認為咧要接地接得好先靚聲嘅咁。咁於是咧，你嗰個人你會點啊？佢話嗱，你哋聽我，你佢哋個個都已經話哇，你套嘢好靚聲啊咁樣啦嚇，即係唔知係禮貌定咩咧。但係佢話咁未算，嗱你等一等啦，我出去啦，你哋我做啲嘢啦咁。咁啊出咗去，冇幾耐就翻嚟，照播翻頭先嗰段音樂。啲人話：哇，唔係喎，你做過咩嚟啊？點解又靚聲咗，又有進境呢咁樣樣？哦，佢話冇嘢，咁我帶你出去睇咧。原來咧，佢話我哋成套音響器材咧，就有個接地。個接地就點樣樣咧？一路拉到出去個後花園嗰度咧，原來就有一條好粗嘅銅棒咧，就插咗入啲泥土入面嚇。咁、已經夠勁啦，呢、這個接地。咁佢話：咁你頭先做咩嚟啊？冇，我頭先咧出去揾盆水倒落去嗰、那個那個銅棒嗰度啫嘛。 我以為你話去屙毒尿添。 但差唔多噶啦，哎，好似呢個所謂咩啊？作死不離三兄弟咁咯嚇，對 idiot 實話即係屙毒尿，其實係噶，可能屙毒尿仲靚啊，因為嗰毒尿咧一定係電解質嚟噶嘛，electrolyte 嚟噶嘛，係嘛？好過你飲水啊嘛。但係佢意思即係話，佢本來已經插咗條銅棒落去嗰個泥土度好深咧，我哋接地噶啦。但係佢倒盆水落去，咁令到佢更加嗰、那個導電更加高咗咧。哇，翻到去哇，嗰、那個 high 翻又靚咗0.0几%啦，幾勁咧係嘛？咁即係0.0几，你聽得出啦，係嘛？我聽唔出啦，係嘛？即係咁講啦，即係呢啲就叫做發燒啦，即係發燒就去到呢個地步咯。咁去到呢個地步咧，其實大家都仲講一樣嘢咧，都明白一個簡單嘅道理嘅。其實我哋叫平常心啊，又唔好話走火入魔，就係嗰個邊際報酬遞減定律咯，係嘛？明唔明啊？即係我講，其實最先嚟講咧，譬如你頭我講啦，譬如其實2-3万係差唔多起步啦咁樣。咁但係譬如你去到呢個5-6万，咁好明顯就應該靚聲啲啦，一分錢一分貨啦，係嘛？咁然後又去到7-8万，又9万、10万咁樣。但係好快脆咧，其實咧你嗰、那個投入啊金錢啊嗰、那個增長咧，同你嗰個表現嘅增長咧就唔會係成正比㗎啦嚇。即係話啦，好快脆嘅時期咧，即係嗰條 curve 咧，其實就係一條咧，係叫做 即係越嚟越難滿足嘅，係 啦，越嚟越難滿足。即係話，譬如你係增加50%個金錢嚇、譬如由呢個係呢個50,000就去到100,000咁樣，你諗下啦，係唔係話個表現咪就增加咗一倍咧？係咪靚咗一倍咧？其實唔一定嘅，可能只係靚咗呢個30% 啫。如果你而家由100,000再增加到150,000咁樣樣係嘛？咁係咪又靚咗50% 咧嚇？10-15万咁樣嚇，但係唔係喎，可能只係靚咗 10% 啫。咁你再加多50,000落去咧，可能只係靚咗5% 啫。再加多50,000咧，可能只係靚咗2% 啫。咁其實呢樣嘢咧，大家係心知肚明㗎，你千祈唔好有呢個咁樣嘅傻仔嘅誤解咧，就係話嚇我 double 佢就 double， 我邊有？咩有啊呢樣嘢？呢個叫邊際報酬遞減定律啊嘛，嚇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 啊嘛。咁但係你要明白呢樣嘢，咁你話值唔值咧？就係價值觀嘅問題咯。即係話，喂，我再抌多50,000落去升級，但係咧其實總體表現咧只係增加咗15% 啫，咁樣係咪啊？嚇，咁我遲啲再擺多50,000，哦，又只係增加多7%、8% 啫，咁呢樣嘢其實你係接受㗎。你接受咪得咯嚇，咁呢樣嘢其實冇所謂對錯嘅，但係你要明白背後呢個道理，咁就得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真係啦嚇，我哋都已經接近第3節嘅時間咧，我哋就講呢個家庭影院啦。其實呢樣嘢咧，就已經係比較上冇咁小眾口味啦，稍微大眾少少啦，即係以前都係小眾嘅嚇。咁而家好多人咧都追求一個家庭影院嘅享受，當然一個就係大銀幕啦，但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環繞性啦，係嘛？咁樣咧點樣搞好個家庭影院咧？咁我哋一陣間咧轉頭再講。